阿弥陀佛。请先看一下讲义11的第二页。第11行。是梭诃世界。这个"诃"字在西贝塔的资料，它是用的这个口字边的"诃"。在净令科经出版的话，他已经把它改成言字边的"诃"，那我们就把它改成言字边的"诃"。好，梭诃世界。那么下面这个，如果是用口字的，也把它改成言字。那第12行有一个"邪"字，那个字是西贝塔版的话，它是用这个古字。就是"耶"的意思，那净令科经出版已经把它改成"耶"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耶"，就这两个订正。课本请翻到课本的第15页，讲义翻到讲义三，讲义11的第3页。我于先日从彼国土发来至此。上次讲解到法勇菩萨，一神净通，从遥远的巨大名称世界来到此世界。我们根据原册书解说神净通。在真谛记忆中，将神净通分为三品，其中下品的神净通举身已经讲解完毕，现在开始讲解中品的神净通。好，请看讲义11第3页第2行。二，如意神通。随身意欲，转眼令尽，转尽令远，或内或外。若内转者，世界不促，但身能远至；若外转者，身不远至，但促远世界，令其在尽。转故则浊，此即中品。第二种境界的神净通，名为如意神通，随身意欲，转眼令尽，转尽令远，或内或外，这个是圣人才能成就的神通。随顺圣人第6意识的欲要，能够使令远处变近，也能够使令近处变远。它又分为内转与外转两种神经通。内转是移动自己的内身，外转是移动外境的世界。若内转者，世界不促，但身能远至。内转神经通是世界不促，这个促就是变动的意思。外面的境界的世界不变动不变静，而是身能远至，使令自己的内身能够移动到远方的世界，这是内转。若外转者，身不远至，但促远世界，令其在近，转步则浊。外转神净通是身不远至，圣人的内身不做遥远的移动，但促远世界。但是呢，依止神通力变动远方的世界， 时令他向自己的色身靠近，令其在近，转步则着，时令远方世界移动到自己的近前，然后生人自己移动脚步，就到了远方的世界。这是外转神经通，此即中品。这个是中品的神经通。三，心速即通，此通最甚，八地以上独所能得，令身清洁，至以成满，止于一心，即便至彼，故令菩萨以心速通往彼世界。第三种神经通是心速即通。在三种神经通中，心速即通是属于上品，最为殊胜。八地以上的圣位菩萨以及佛才能够成就心速即通，令身清洁，至以成满。这个身主要是指佛菩萨在他受用土的无漏报身。此身已得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没有烦恼等粗重的现行，又有无量分身妙智，得到十种自在，随佛菩萨爱要，一切神通所做的事业都能够成就圆满，止于一心，即便至彼。佛菩萨只要一念心专注于彼世界，报身便能够到达彼世界，故令菩萨以心速通往彼世界。前面说法勇菩萨是八地菩萨，所以法勇菩萨就是以心速即通，使令其身往返彼世界与此世界。依真谛记则心速即通，只有八地及以上的佛菩萨才能够成就。如意神通则是圣人都可以学习成就，而举身则凡夫也可以学习成就。若依俱舍第二十七，即顺正理，意识神通为佛所有。我们上面讲的是真谛记的解说三种神经通，但是俱舍论第二十七卷以及顺正理论有不同的说法。这两种论书称心速即通为意识神通，他们认为只有佛才有心速即通，故顺正理七十六云行有三种。现在引用顺正理论第七十六卷说明三种神境通行。注意这个行字，什么是行？行就是从此处移动到彼处，中间没有间断的意思。就像我从这边要走到后边去，我的身体要从这边连续的一直到后面去，不能说我的身体现在在这边，下一刹那我身体已经到那边去了，而中间没有经过这个过程，那个就不叫行。后面还会讲。一者运身为成空行，犹如飞鸟。第一种神境通称名为运身，神通者的色身在空中飞行，就如同鸟飞行于空中，俱舍论所说的相同。 二者圣解，为及远方，作近思维，便能速至。第二种神经通，称名为圣解。神通者的心力已经达到了圣解，将非常远的地方在心中做距离很近的圣解思维，身体便能快速的到达远方。这以上的论文与俱舍论相同，下面的论文是顺证理论独有的。若于极远色就近天，作近思维，即便能至。这是举例说明。色就近天是在色界第四禅天上，圣人居住的五净宫地中的最高处，离欲界极远。得圣解神通者，将这极远的色就近天做距离很近的圣解思维，自身便能快速到达色就近天。本无去无来，何谓速行？刚刚说的色身来去的移动而中间没有间断，称作行。譬如如同这个运身，色身如同飞鸟一样的移动，从这里飞到彼处去，这是去；从彼处飞到这里来是来，在这个彼此二处中间没有间断，这个就称作行。但是圣解神性通只是心中做近思维，于是色身便能够到达远方，没有来去的移动，故不称为行。如果不称为行，如何能够称为速行呢？提出这个问题。此时亦行，但由境界行即速故，得圣解名。回答说，圣解神尽通还是有行的，但是由于圣人在定心中的圣解尽思维力非常的强大，所以色身来去移动极为快速，看起来似乎是没有移动就到达了，因为是依止于圣解力，所以得到圣解神尽通的假名。或世尊言，尽律境界不思议故，为佛能了。对于神通的境界，我们没有禅定没有神通的人仍然有许多的疑问，所以佛说，在禅定的境界不是众生可以思议的境界，只有佛才能够完全的了知禅定的境界。意思呢，就是要我们众生在现阶段应该要专注的学习出离烦恼所知二障为主，而不要去思议禅定与神通的境界。三者亦是，为极远方，举心圆时，身即能至。此事如意，得亦是名。第三种神境通是亦是，即使是非常遥远的地方，神通者心中圆律时，身体即能到达。此事如意，这个事是由力量所激发的行动的意思。 由心中的意念的力量，而使令身体能够行动到达所意念的处所，就称名为意识。上面这句论文和俱舍论相同，下面的论文是顺证理论的文。如心取境，醒至色就禁锢。举例说明，神通者心中缘取要去色就禁天的境界时，身体立刻就到色就禁天了。于此三中，意识为佛，运身圣洁，一通于圣，为我世尊神通迅速，随方远近，举心即至。由此世尊作如是说，诸佛境界不可思议。以上三种神境通中，第三种意识神境通，只有佛才能成就，其余二种运身及圣解神境通，其余的菩萨、圆觉以及声闻圣的圣人也能成就。我佛世尊的神境通的速度之快，不论地方距离的远近，佛的心念一缘取，身就到达了。由于如此，佛说诸佛神通境界不可思议。以上论文顺证理论与俱舍论相同，下面的论文是顺证理论独有。如日疏光，运流即至，能顿至远，故说为行。如日疏光，如在黑暗处，我们将遮蔽物一去除，日光顿然就将暗室全部的照明。这个就是说明日光流动的快速。运流即至，佛的无漏运身如同日光流动的快速，心念一动，运身立刻移动到达，能顿至远。这个顿就表示时间极短，在极短的时间运身立刻移动到远方，故说为行。虽然移动快速，但是在中间并没有间断，所以称名为行。若未不然，此末已出，中间既断，行亦应无。如果不是用佛的无漏运身及快速移动来解说此末彼出，而是说运身在此处隐没，立刻在彼处出现，中间即断，从此处至彼处之间没有运身移动经过，这个就称为断。行亦应无，如果依这种解说，就没有行的意义了。所以意识神境通是由于运身移动的速度极快而由此至彼，其中并没有间断。或佛威神不思议故，举心即至，不可测量。神是心的意思，威神就是指佛心力量强大的意思，佛心力量强大不可思议，或者威神解释为神通的威力强大不可思议。举心即至，佛心一动，运身立刻到达彼处，不可测量。移动的速度是不可以测量的，故意识行为世尊有，圣解兼于圣，运身并一身， 由以上所说，可以知道，意识神经通，只有佛独有。圣解神经通，是佛与其余三圣的圣人都可以成就。运生神经通，则凡夫也可以成就。今一大圣，大智度论，法用少义，故第五云，如意有三，一者能道，二者转变自在，三胜如意。今一大圣，现在依大圣法中所说的神通来解说菩萨往来彼此世界。大智度论，法用少义。大智度论中对神境智通作用的说法与前面的说法有少许相异之处，所以在大智度论第五卷说如意有三，如意就是神境智通的意思，可以分为三种。一者能道，第一种是能道，就是前面所说的神境通，在瑜伽师地论就称为往来。二，转变自在，第二种神境通是转变自在神境通。三，胜如意，第三种神境通是胜如意神境通。能道有四，一者身能飞行，如鸟无碍。第一种能道的神境通可以分成四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神通者的色身能够在空中飞行，就如同鸟在空中飞行，没有障碍。在原册书认为这种境界与顺证理论说的第一种运身行相当。二者以远令近，不往而道。第二种境界是将远方做近思维，色身不用向鸟飞行前往远方目的地，就可以到达远方。三者此末彼出，第三种境界是神通者的色身在此处隐没，立刻在彼远方出现。原册书认为此处的第二与第三种境界与顺证理论的第二种圣解行相当。四者一念能至，第四种境界是神通者心念一动，人虑远方，色身已经能够到达远方。原册书认为这第四种境界与顺证理论第三种意识行相当。以上是能道神境通的四种境界。转变自在者，大能做小，小能做大，一能做多，多能做一，种种诸物皆能转变。外道转变极久不过七日，佛及弟子转变自在无有久尽。如意神境通的第二种是转变自在神境通，神通者能够使令大的物品变作小的物品，又能够使令小的物品变作大的物品，一件物品能够变作多件的物品，或者多件的物品能够化作一件物品，各种各类的物品都能够在大小及数量上做转变。而 外道凡夫神经通所做的转变，最久不超过七日就回复原形。而佛及圣弟子转变自在的物件，就没有时间远近的期限。圣如意者，外六尘中不可爱不净物，能观令尽；可爱净物，能观令不净，是圣如意法，为佛独有。如意神经通的第三种是圣如意神经通，色身香味触法六尘中不可爱的污秽丑恶鄙陋之物，都能做观，使令转变清净。而可爱的清净美妙之物，也能做观，使令转变为不净物。这种改变物质的圣如意法，只有佛才拥有。又《大智度论》第三十云，问：如今说弹指寝有六十念，若一念中能是一方恒河沙等世界，尚不可信，何况十方恒河沙等世界，时少而所到处多。在《大智度论》第三十卷中讨论到菩萨的神通力，能变化作十方恒河沙数的身量，于一念之中就可以到十方恒河沙数的世界。所以《智度论》中提问说，如同经论中所说，一弹指的时间有六十念，如果说在一念如此短促的时间能化身到一方的恒河沙数世界，这样都很难令人相信了，更何况说菩萨能够在一念中化身遍至十方恒河沙数的世界了。如此短少的时间能到如此众多的世界处所吗？答曰：经说五事不可思议，所谓众生多少、业果报、坐禅人力、诸龙力、诸佛力，于五不可思议中，佛力最不可思议。菩萨入身禅定，生不可思议神通故，一念中系到十方诸佛世界。如说四种神通中，唯佛菩萨有如意极遍神通。回答说，经论中说有五种事是不可以用思量推求，不可以依言语议论而能了知的，是哪五种事呢？第一是众生数目的多少，第二是业因得到果报，第三是坐禅人的禅定力量，第四是龙的神通力，第五是佛的实力，或者说佛的神通力不可思议。而在这五种事中，又以佛力最不可思议。菩萨是因，诸佛是果，所以菩萨得到禅定力，入甚深禅定，成就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就能于一念之中遍至十方恒河沙数的诸佛世界。 如同前面《大智度论》第五卷所说，四种人道神通中，只有佛与圣位菩萨能够成就第四种一念能至的如意即遍神通。那么神净通到这里就解说完毕，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我于彼土曾见一处有77000外道，并其尸首同一会座。心二成所请示分成四颗，这是第二颗人二见其聚集，说明法勇菩萨在彼世界所见之事。我于彼土，我就是法勇菩萨，彼土就是巨大名称世界。曾见一处，我曾经在彼世界的一个处所见到一件事。什么事呢？有77000外道并其尸首。77000外道是有数目众多的外道的意思。尸首，教导弟子道理者称为师，集会的领导者是首。同一会座有众多的外道与他们的老师以及领导者共同集会在一处座，要思量商讨事情。看下面的经文。为思诸法圣意地相，彼共思意称量观察遍寻求实，于一切法圣意地相尽不能得。心二成所请示分成四颗，这是第三颗人三争论不绝，说明外道集会的相貌。为思诸法圣意地相，外道集会的目的是为了要思量什么是诸法的真实意象，要共同寻求真理的相貌。彼共思意称量观察便寻求时，于一切法圣意地相尽不能得。彼等外道共同经过思意称量观察的过程来周遍寻求圣意地相，最终于一切法的真实意相不能够证得。我们看原册书对思意称量观察的解说，请看讲义11的第5项。真谛记云，福论利益有其三义，一者限量，二一比量，三圣言量。在真谛记中说，一个理论要安立其宗义，要依据三种义理。第一种义理是限量，限量必须是远离语言文字分别的，它是一现在境，不是过去境或未来境。第二是现前境，它是没有被障碍的境界。第三是非错乱境，譬如眼睛有非闻症，于是见到非闻等境界，这个是不存在的错乱境界，这是不属于限量的。 那么限量具备了以上三种条件。第二种义理是比量，比量是分别心依据已经知道的经验推比良知未知事物所得的正确知识，就称名为比量。第三种义理是圣言量，圣人依据自己所证知的真理而安立教法，与限量与比量皆不相违背，决定可以信受者，就称名为圣言量。为思诸法圣义地相，于彼思义，即是外道所说限量。言称量者，即是比量；言观察者，是圣言量，如四维陀论等。经文说，彼等外道为思诸法圣义地相，共同思义称量观察。在经文中所说的思义，就是外道所认知的限量境界，这与我们所定义的限量是不相同的。经文中所说的称量，是推度衡量的意思，就是外道的比量。经文中所说的观察，是外道的圣言量。例如依外道的四维陀论来观察，四维陀论是印度婆罗门教所传的经典，聚集了从古代所传下来关于一养生修信，二祭祀祈祷，三礼仪占卜兵法军政，四异能技术禁咒一方等事。以此三量便寻求时，于圣义地竟不能得。外道一以上所说的外道三量，周遍寻求圣义地相，最终究竟未能证得圣义地相。又解，利益有其三义。一者利益，即是利宗；二者正义，即是辩因；三者利欲，即是同法欲。又解利益有其三义，这个是依因明学来解说安立宗义，要有宗因欲三义才能成立。一者利益，即是立宗。第一义是利益，安立所要成立的义理，在因明学称名为立宗。二者正义，即是辩因。第二义是正义，就是能证明所安立的义理能够成立的原因与理由，在因明学称名为辩因，辨别宗义能成立的因由的意思。三者利欲，即是同法欲。第三义是利欲，就是举出我们认知范围内能够支持宗义成立的原因而没有错误的实例，在因明学中称名为欲。同法欲是说譬喻与宗及因是同类的譬喻。好，现在举例说明。譬如说，我们安立宗义说，人是有死之物，就是人是会死的，原因是人是生物的缘故。譬喻可以安立同法欲或者是异法欲来支持 上面的中义。现在如果安立同法律，就这样安立，若是生物所见皆是有死之物，如牛等，牛是有死之物，与棕人是有死之物，这是同类。又牛是生物，与阴人是生物，是同类。所以这个譬喻就是同法喻，都是同类的。如果我们安立这个譬喻说是若是无死之物，必不是生物，如金属等，这个就是异法喻了。金属是无死之物，与这个棕人是有死之物相异类。又金属它不是生物，与阴人是生物相异类，所以这个譬喻呢就称为异法喻。不论是同法喻或者是异法喻，都可以支持宗与因的成立。但是我们一般比较习惯用同法喻。言思义者，即是立宗；称量，即是立因；观察，是喻。依此三种，便寻求时，不得胜义。言思义者，即是立宗。思是思维，义是凝义。外道在共同讨论时，首先依思维凝义出一个假说，安立为宗义。称量即是立因，称就是推度轻重的意思，量是量度的意思。外道在推度衡量能够成立宗义的原因及理由。观察是欲，观是审视，就是仔细的看的意思。察是鉴定的意思。外道又观察世间的实例，来支持鉴定他所安立的宗与因是可以成立的。依此三种便寻求时，不得胜义。外道依因明的比量周遍寻求胜义地时，始终不能证得限量的胜义地。我们用比量是不能够限证胜义地的，但是正确的比量推得了道理以后，你深入的思维成就思慧，然后再在禅定中修观行成就修慧，就能够引发无分别智，引发圣智。所以思维是很重要的，上一次讲课也讲到了，要有逻辑思维的能力。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唯除种种异解，别异异解，变异异解，互相违背。心二，尘所请示，分成四科，这是第四科，人四显不觉相，说明外道争论不决定的相貌。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鬼一异业相违，说明外道的异业不同。唯除种种异解，在共同的讨论中，外道们内心有各种的见解。别异异解是说外道各自的异解与其余外道的异解是有不同差别的，称为别异异解。变异异解 是说外道们以自己的见解为正义，而意图改变其余外道的意见，就称为变异意见，互相违背，而外道们的意见互相违反，而引申了悖逆的言行。请看讲义十一的第六项，解释三种意见。言为除种种等者，是名异业相违。经文说为除种种异解等等乃至互相违背，这一段经文是在解说外道的异业相违反，为诸外道种种推求亦不能得真圣义地，为除谬执三种异解，为一种种异解，二别异异解，三变异异解。经文的意思是说，众多的外道共同集会，对圣义地相做出多种推度寻求，内心始终未能得到真实的绝对真理，而内心中只有三种错误妄执的见解，就是第一种种异解，第二别异异解，第三变异异解。这是解《生命经》的一次。一解结经，但言起种种执，不言三种。在真谛三藏翻译的解结经文中，只说外道起种种执，并没有分别说三种异解。那意思就是说，这三种异解的意思相同，也就是升起了种种妄执的意思。一生密经，生意意意，意意见，意意执着。一生密解脱经是翻译作生意意意。外道对圣义地上的假名一名嫉妒有不同的意义，称为意义意。意义见，外道原名取义以后，对于不同的意象各自升起坚固的见解，称为意义见。意义执着，外道由各自不同的见解便升起了种种的妄执，这是生命解脱经的解说。这以上是本经的三种不同译本，解释不同处。然三译解诸说不同，对解生命经的三种译解，原色书提出三种不同的解说。一云，种种异解者，即用种种诸法以为圣义，无别真如，故名种种异解。第一种解说是说，种种异解的意思，就是以诸法的各自相貌为圣义地相，远离诸法自相之外，并没有异于自相的真如相作为圣义地相。因为诸法种种自相不同，所以圣义地相也有种种不同的意相，因此称名为种种异解。例如说受心所是领纳相，领纳就是受的圣义地相，想是了相相，了相便是想的圣义地相，思是心造作相，心造作相就是思的圣义地相，受想思各自有不同的圣义地相， 远离受想思的自相之外，并没有另外的真如相，所以称名为有种种圣意地相的不同意解。这是种种意解的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有的外道认为受是圣意地，有的外道认为想是圣意地，有的外道认为思是圣意地。在有为诸法上，各自只许不同的圣意地相，而没有无为法的真如是圣意地相。这是种种意解的第二种解释。别意一解者，离诸法外别有圣意，与一切法决定别意，故言别意一解。别意一解的意思是说，在一切有为诸法之外，另外有圣意地的自相，而且此圣意地相与一切有为法的自相决定相异，没有任何的关系，就称为别意一解。言变异者，理实圣意无有变异，而言变异非未成住，故言变异。变异一解的意思是说，照道理而说，圣意地应该是常住而没有变异相的，但是外道却说圣意地相是变异而不是常住相，所以称名为变异一解。这是第一说。依云，初句是总，后二是别，示意如上。第二种解说是说，种种意解是总说，外道对圣意地有各种不同的意解，而别意意解变异意解是个别解释外道的见解。这两种个别见解的解释呢，就如同我们刚刚前面第一种解说中一样。这是第二说。一云，三种意无差别，众迹非一，故言种种，意趣个别，故言别意，辗转意迹无决定相，故言变异。第三种解说是说，三种意解的意义没有差别，众迹非一，故言种种。从众多外道对圣意地各有嫉妒，不是只有一种嫉妒，所以说明为种种意解。意趣个别，故名别意。外道对圣意地的嫉妒不同，所以嫉妒出的意义也不相同，就说明为别意一解。辗转意迹无决定相，故言变异。众多外道辗转提出自己不同的嫉妒，不能共同决定圣意地相，所以说明为变异一解。这是第三说。这以上呢是解说异业相违。看下面的经文。共心争论，口出毛转，互相转次。人四显不觉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鬼二，口业为争。众多外道在集会中，以自己嫉妒的圣意地提出宗义，由于各家的宗义不同，不能获得决定的共识，于是在言论上发生了争执。在争执中，言论渐渐的趋于激烈，于是口中便说出了恶言恶语，互相 讥讽、咒骂。这言语就犹如矛与剑一样，互相的刺杀、攻伐，互相的伤害。这是口业为证。看下面的经文，脑坏记忆个个离散，人似显不觉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伪三，深业为争。众多外道互相争论，心中恼怒，相互捶打、斗殴、伤害。争打结束后，就各自的散会离开了。请看讲义十一的第七项。解结经云：有口、刀、杖，互相伤毁，便各分散。在解结经中，对口业、身业为争，是说众多外道有口互相伤毁，是口业为争；由刀杖互相伤毁，是身业为争。三业为争以后，没有得到结论，外道便各自离开集会。又余伽论九十七云：是诸外道萨迦耶见以为根本，种种见去亦各别故，彼此辗转相互为力，便于一切四圣地中，尚无有能施舍其教，况当觉悟。在《瑜伽师地论》第九十七卷解说外道的四种外随烦恼，其中第三种外随烦恼是是诸外道萨迦耶见以为根本，种种见去亦各别故，以此辗转互相为力。萨迦耶见是在众生无常和合的无取运上，生起了是常是依的想法，执着我所见，就称为萨迦耶见。萨迦耶见有具生与分别两种。具生见是一切凡夫乃至禽兽等众生都有现行升起。分别见是诸外道的错误嫉妒而升起。外道的一切嫉妒执着都是以萨迦耶见为根本而升起了边见、邪见、见取见、接近取见，这些种种的恶见的意趣个别不同，因此外道之间由于见解不同而互相争斗，于是有违反规则的暴力事发生。第四种外随烦恼是诸外道便于一切四圣地中，尚无有能施舍其教，况当觉悟。四圣地教是佛证得最清净法界而施舍的解脱正道。外道的见解违逆真理，所以即使他周遍寻思，也不能施舍出如同四圣地的圣教，更不可能觉悟真理。所以弟子跟随外道学习，只会在恶见上增上，而堕入无明的生死轮回中，更无出离的可能。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我于尔时切作思念，如来出世甚其稀有，由出世故，乃于如是超过一切寻思所行圣意地相，亦有通达作证可得。 说是如意。更一菩萨请问，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心三成己所念。法勇菩萨说明见道、外道集会斗争事件以后，心中的想法。世尊，是法勇菩萨尊称佛名。我于尔时见到外道争斗，未能决定圣意必向之时，谢作思念，谢是私下的意思。法勇菩萨心中仔细思维审查外道未能决定圣意必向这件事，而有了想法。如来出世，圣习稀有。佛出现在世间，正道、弘法、度教，这件事真是稀奇少有。由出世故，乃于如是超过一切寻思所行圣意必向，亦有通达作证可得。法勇菩萨是八地菩萨，已经自证圣意必向，能够了知圣意必向是超过寻思所行相，所以见到外道集会寻思讨论圣意必向，便知道他们一定不能决定圣意必向。因此如果佛不出现在世间，世间凡愚的众生便永远不能了知正得圣意必向。由是而说，如来出世甚其稀有。但是由于如来出世的缘故，便能依佛所证圣意地相，施设安利相应的教法，使令众生能听闻教法，并且深入寻思教法，然后依教法修行，由寻思而觉悟通达正德，超过一切寻思所行圣意必向。这种教法呢，就称为以泄出泄。譬如在一个主管中有粗的泄堵住了主管，使令主管不通畅，怎么办呢？于是就用细泄深入主管中，打入主管，破坏了粗泄，就可以把这个粗泄取出了，同时细泄呢也从主管中出来了，这个时候主管就畅通了。菩萨以寻思行修闻思修，而引发离寻思的根本无分别智，证得圣意地相，就是如同以泄出泄。法勇菩萨说出了他心中的想念。通达是见到位根本智出证真如，作证是说经过了修道位成就佛果位究竟真如的意思。好，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世尊告法勇菩萨摩诃萨曰，说明超过寻思所行相的己一长行广释分成六科，这是第二科，中二世尊略答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心一说之有序。尔时就是佛略答时，世尊告法勇菩萨摩诃萨曰，是由佛回答法勇菩萨的想法。我说，善男子，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根二世尊略答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心二暂请顺理。佛称赞法勇菩萨在请问时所说的话是顺合于道理的。 善男子，我成法勇菩萨为善男子。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如同你所说的道理，正是如此。请看讲义十一的第八项。文艺既顺，或可俱顺自他二力，是故重言如是如是。文艺既顺，是说法勇菩萨请问时所说的文句与文句所传表的义理都顺合于现实的道理，所以佛重复说如是如是。或可俱顺自他二力，或者是说法勇菩萨说，由于佛出世，使令众生可以通达超过寻思的圣意地相。法勇菩萨自己由于提出想法，引申了佛为众生说法，可以得到度佛度化众生的利益。而未来闻法的众生也会随顺此闻思修的因缘，而得到通达圣意地相的利益。所以佛重复地说如是如是。一大品经第四赞言：供养般若功德无量。佛言如是如是。龙树是云：恐疑地势非一切智，所说或错，故佛应可所说，重言如是如是。此经一耳，下文所说皆因准此。一大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四篇称赞供养般若的功德无量，佛回答说如是如是。龙树菩萨就解释说，为什么佛要重复地说如是如是呢？是因为恐怕听闻者心中起疑，怀疑第四天不是证得平等空性的一切智的圣人，所以他说供养般若有无量的功德，或许是错误的，因此佛就印证许可意识所说的话，来平息大众心中的疑问，佛才重复地说如是如是。解深密经在此处，佛回答法勇菩萨所说如是如是，也是同样的意思。佛认可法勇菩萨所说的道理正确无误。下面的经文还有佛对善清净慧菩萨以及对善现长老说如是如是，都应该以这个解释为准。再看下面的经文：我于超过一切寻思圣意地相，现正等觉，现等觉已，为他宣说显现开解施设照料。分二世尊略答，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心三一问略答。佛略答法勇菩萨提问：我于超过一切寻思圣意地相，现正等觉。我就是指佛，现是指现量，正等觉指佛无上的智慧。佛的智慧不邪，所以说是正；佛的智慧没有偏颇，所以说是等。佛对于超过一切寻思圣意地相以圆满的现量智正觉，称为现正等觉。现等觉已，为他宣说显现开解施设照料。佛现正等觉圣意地相，这是自利的功德， 佛又以大悲心为众生宣说，这是利他的功德。显现开解，圣意地相是圣者自己内心所证的境界，凡愚的众生是不能得知的。但是佛为众生宣说佛法，便能于语言文字为众生显现圣意地相。由佛的开示解说，众生便能了解圣意地相。施设照料，佛依自证便能施设语言文字的影像教法，由此教法使令众生依法闻思修行，众生也能得到光明的智慧，照破无明，了证圣意地相。看下面经文，何以故？即一长行广释分成六科，这是第三科根三菩萨真节。何以故？菩萨请问，圣意地相是超过寻思境的义理。我说圣意是诸圣者内自所证，寻思所行是诸一生辗转所证。这是长行广释的第四科根四，如来广说，佛依五种意广说圣意地相超过一切寻思境界，分成五科。这是第一科心依内自所证，又分成二科，这是第一科人依事解释内自所证意。我说圣意是诸圣者内自所证，我解释说，殊胜的第一义谛是圣者自己内心无分别智所证的境界。请看讲义十一的第九项。为诸圣者无分别智，原真如镜，内证自体。经文内自所证的内，是指根本无分别智。自是亲自的意思，不需要借用他物。所证是指真如离体，根本无分别智，亲缘真如离体为镜。这是圣者内心证得真如理性自体的境界。然此内证诸说不同。一云，一切根本厚德内证真如而不变矣，以无漏智原真如故。智者的内证诸师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甚至有根本无分别智与厚德无分别智两种。第一是说，不论是根本智或者是厚德智，内证真如相时都不变现相分影像。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以无漏智原真如故。因为无漏智是亲缘真如离体，而根本智与厚德智都是属于无漏智，所以说二智都是亲缘真如而不变现相分影像。这是第一是说。一云，根本及厚德智皆能变影而非亲证，故而为是理不成故。第二是说，不论是根本智或者是厚德智，在原立真如时都是以真如为本之分，而由见分变现出真如的影像 作为相分镜。所以二智并非是清正真如离体。理由是什么呢？故而为识理不成故。为识的义理是说，离心之外没有实有外境的自体，而外境只是心识所变现的相分。如果要说二智是清正本质分，而不变现影像为相分境，就违背了自宗为识的义理了。这个是第二实说。一云，正智清正自体，不变而圆，如自正分无别相分，后所得智变影而圆，以分别故。若不尔者，圆净智等圆真如镜正体后得应无差别。第三师说，正智清正自体，不变而圆，如自正分无别相分。正智就是指根本智，它是无分别智。虽然有见分，但是见分无分别。清正自体，而此见分是亲自夹带真如自体为所缘境，就称名为清正自体。不变而圆，见分并不变带真如影像作为相分所缘境，如自证分无别相分。譬如说心事升起时，自证分也是清源见分为所缘境，而不是自证分另外变现见分的影像来作为相分的所缘境。所以也是一样的道理，后所得智变影而圆，以分别故。后得智的见分是有分别的，所以后得智是见分变现真如影像为相分作为所缘境。若不尔者，圆净智等圆真如境正体后得应无差别。圆净智等的等字呢，就是指平等性智、妙观察智、以成所作智。若不尔者，如果不如以上所说，根本是见分无分别，亲自夹带真如自体为所缘境，后得智有分别，变带真如影像为相分作为所缘境，则大圆净智等四智圆真如为净时，根本的正体智与后得智就没有差别了。因为如果二智皆清圆真如，则此二智都应该是无分别。如果二智皆是变代真如，则此二智皆应该是有分别。这样说二智就没有差别了。虽有三说，大唐三藏及护法宗后说为证。以上讨论虽然有三种说法，但是玄奘法师以及护法宗是以第三说为正义。若广分别，如成为事第九卷事及佛地论第三卷说，在成为事论第九卷以及佛地论第三卷对根本后得二智的见相二分的有无都有做详细的研讨。好，今天就结束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 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新政策，那究竟是讲的是根本智的话，还是真理？ 那厚德字的话是圆，这等于是就是这个变带真如的，这还是不懂。 就是他自己变一个真如的影像，然后他圆他自己变出来的影像，他不是圆真如的本体，那是后头根本智，根本智不是根本智，就是直接清源真如，他就不变一个影像出来，他直接清源真如，所以说这两个智慧是不一样的，那因为清源真如它是无分别智。那厚德智是有分别的，对的。从这边看，他的这个解释就是有分别的智慧，它会变现影像，作为相分，然后见分缘这个相分。那无分别的智慧，它就是清源真如自性。那这边讲的有分别无分别，是指根本智跟厚德智，不是讲我们平常这个有分别跟无分别。哦，不是讲这个有分别影像跟无分别影像，这个要搞清楚。我们平常修止的时候是无分别影像，但是呢，那个影像还是见分自体变现出来的影像，然后去用。啊，这个不一样。就为什么会有人修禅定以后得相应？他就会觉得说他已经是圣人，这方面没有搞清楚。他不是清源真如，他是自己变现。 师父阿弥陀佛，就是在这个。这个说到这个法勇菩萨，向世尊来这个，说到一个他自己看到的这个事情，那外道他也是追求一个解脱，那所用的这个方法。也跟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分别安立的这个限量两个圣一样，只是说，这个圣言跟我们这里的这个圣言呢，我们这里有一个超越一切寻思圣意地相，跟他们是有所不同。那所以，我们这个去阅读这个经典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这样子去做一个正确比量智的一个案例，当成是我们对一个圣言量，我们如何把圣言量把它转化成一个正确比量智的一个工具？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名言当中，能够摄取那个佛所说的这个圣言的这个大义。那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之一？想请问师父这个。 我们修行的时候，先是闻法，得到闻慧，然后要思维，得到思慧，然后修行，成就修慧，在禅定中修行，成就修慧。那怎么样从闻慧进到思慧？也就是这样听一听。就从文会到思会，思会到思会就是要深入思维。那怎么样深入思维？ 就是要用比量来做深入思维。那比量的依止是什么？他要先依止限量跟正言量为依止，然后来做比量。来判断自己的比量是不是正确。所以要由闻慧进到思慧，就要依靠比量。有没有听到积觉之里头有一个责法？啊，责法是已经正了，那责法它就是什么？抉择。所以我们对于法要做抉择，怎么抉择？就是依止比量来抉择。所以在修行中，比量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说，这是不是修行的一个方法？当然是修行的方法，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师父慈悲，那我们讲到这个神经通，那我就联想到这个，就是我们临命终时一心不乱，求生西方极乐境。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心不乱，我们不缘任何的境，也不缘任何的任何一个外相，我们把心指在佛号上面。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心缘所谓任何的境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如果凡夫要莲花化身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那可以合用这下面的愿身啊，或圣解，或者是意识，有哪一个比较接近？ 在我们要往生的时候，我们念佛，然后这个时候西方三圣显现，然后他是说什么？以佛光要照，是不是？要摄受你。那这个时候你的神识就跟着他走，那你是借他的威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是一刹那就到了，而你是显现中阴身，你那个中阴身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真相。到一切世界论，中阴身就是你要投身的那个真相，所以你显现的就是那个真相。可是，在我们这边的反复看是看不见这个东西，只是照我们的心来看这个事情。那照经论来讲的话，就是靠佛菩萨的力量一下就过去了。佛是什么？意识。所以他一样就过去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看见说好像佛，有人会说看到佛菩萨慢慢的这样过去，那是表现给我们看。他要是啪一下就不见了，你没什么感觉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显现一个相貌给你看。好，那你就会愿意我们是没有什么力量，中阴身是有一些力量，但快，行动快速。但是呢，要到极乐世界的话，这么远的地方，还是得靠我的力量。还有没有？ 阿弥陀佛，一直想再请问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是依着这个圣言量来去如理如法的去安立一个正确的比量智的这个过程，这个是我们建立一个，也就是说一个佛的一个价值观，对事出事法的一个价值观，好，那么的一种认知的过程。但是比如说世间是无常， 啊，显然我现在讲出来的这句话，是依着佛所说的。但是呢，我并不现证，但是这句话却能够从我这个心中，透过这个思维，把这句话给讲出来，感觉好像这句话也跟诸法的真主是相契。但是呢，我却不是现证啊。那可是呢，我透过一个正确比量智的一个案例，那么我知道了这佛对这个世间法有为的这个概念之观。那当我们获得了这个价值观之后，我们在这个止观当中去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要去现证。比如说假说已经这个定的问题都解决了啦。那当然你定解决之后，你要再进去这个观啊。因为你要现证诸法的真如啊，因为你的目标是成佛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安立这个正确比量智的时候，这个也是这个是有为，这个也是有为，那这个都是无常。可是并不代表说我现证它是无常，但是我知道说依佛的概念这个是无常，但是对我来讲肯定这个不是无常，不然我干嘛去买它？一定有一个用途是我现在马上能够用的啊。那好，那我有一个价值观在这边，那我也推论，我依着正确的比量智慧去推论正确的说，它这个是属于无常，没有错。可是呢，我却有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这种萨迦耶见是安立在这个上面的。可是我又有一个知识在这边，就是依着这个圣能量来的。那当我在推论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推论来讲，我没有推论错。那这个东西在我们在止当中去观的时候，这样子的，比如说去说它是不是无常？那你去推论说，那它还是无常啊？那你在观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过程呢？那这样就能够清源真如吗？想请问师父。 是照佛讲的话，你力量够了，它就清源真如，根本是出现了之后就清源真如。但是第一个，你要先经过闻慧跟思慧。思慧是什么？就是最后说你已经脱离了，可以依闻，也可以不依闻，你那个相就可以出来，你无常相就可以出来，无我相就可以。这个时候你就直接圆那个无常相、无我相，在止观中，你那个定心里头就直接显现那个无常、无我的相出来，那是定中现用。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还不是根本无分别智，还是你第六识在变现。可是这时候这个力量还不能够克服的第七识的力量。你根本是出现的时候是第六世的这个力量已经克服了第七世的力量，所以第七世这时候也转变了，成什么平等性质，就这个时候是这个状态。你在做修止观的时候，还没有证的时候，你虽然第六世已经可以变现出真如的相貌，可是只是依语言文字而变现出来的那个相貌，它不能克服，还没有办法克服第七识的力量。可是你经过这样子不停的操作，你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最后引申根本无分别智现象，那这是一个过程，是这样。 师父，这个神通刚刚讲的有三真谛三藏，说有三种嘛，一个是这个举身， 等于是可以飞过去嘛。另外一个是如意神通，那还有个心术即通，那这些应该是定的境界的不同，或者是修的方法不同。还有那个如意神通是跟那个四神主的四如意主是不是有什么差别？ 这边讲的是讲到神境通的如意神通。那这三种的话，就是说你得定了以后，在舍戒定中就神境通，然后成就。那刚开始成就的时候，就是第一种下品，然后你继续的修行，它力量增强了，就到中品。最后成就上品的心术即通。但是如果只是凡夫的话，你的力量禅定力量增强，你修神通也没有办法得到后面两种，他只能得到运生这样子。那四如意足的话呢，他是在修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呢，他就帮助你在修禅。我们刚刚讲文思修慧，在修慧中的时候是在禅定中来修此观的，所以四如意足呢，它就是帮助你的禅定，成就禅定的力量，然后你可以修此观。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努力的修。那在我们现阶段的话，文慧还没有成就啊。那文慧没有成就的话，你只是这样听一听，你回去也不再复习，那一下也就忘掉了。那其他东西忘掉也就算了，你这个无常跟无我的这个观念就不能忘掉。所以对于这个三自性还是要重复的思维它。我记得师父以前讲到一个事情，他说金刚经里头无着菩萨有做解释，世亲菩萨也有做解释。可是他们做科判的时候不一样，那这种人都是能够已经有思慧的，思慧成就进入修慧，他无作菩萨已经是圣。也就是说你要学习经论，上次讲，你听到一个例子，你就接受它，然后你就不去做任何怀疑，不去做任何深入的思维，不去做逻辑的辩证，你的思维是不够深入的。你不去这样训练自己，你的思维是不够深入的。你这样是没有办法到达思慧的。你听得再多也是一样。因为你自己没有去做深入的思维，所以你要一遍一遍的思维，让自己的思维力加强。你先讲思维修，思维修，别人问师父说什么样叫思维修，就是你要利用这种方法帮助你的思维力增强。为什么同样一部《金刚经》两个成就者所做的东西不一样，是有人错掉了吗？不是，他们都是对的。经过他们的思维，然后把文思修行安立在这部经中，你根据任何一个圣者的安立，你都可以成就，你都没有错。可是呢，你要能够看到这部经，你要学习到知道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么安利，为什么前面这么说后面那么说，你才会比较了解这部经的意义。 那这就是需要什么一遍又一遍的熏习。所以以前说师父讲色大圣论，那起码要学20遍以上，起码要学20遍以上，这个是起码。那你没有学到20遍之前，你最好不要讲，你没有那个资格，因为你对他其中的道理并没有什么很熟悉，你只是照讲别人讲的东西而已。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你要一遍一遍的学习，加强他的力量。一开始可能学一个大概模模糊糊的，但是你一遍一遍的学习后，你会深入，你才会找到他的细节。中间有很多东西你忽略过去的，你才会慢慢的深入。这个是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没有捷径可以走，你下多少功夫你得到有多少，就是这么简单。好吧，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不难慎重， 不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